花生当饭食，佢哋话佢哋最积极。我系谢志峰。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好啦，咁啊，即系我哋呢一节翻嚟就讲啲国际嘢啦吓， 因为我哋讲得太多啦，嗱，三节系啦，有啲重复我都觉得自己。 咁就而家距离美国大选咧，仲有四日，咁就峰回路转。但系而最受呢、這个叫做系最受争议，就梗系 FBI 嘅举动啦。本身其实你希拉里嗰、那个嗰单电邮门，其实已经 close file 噶啦，其实系你而家突然间翻兜系嘛，跟住就话咁又講佢即係電郵嗰啲嘢，其實有好多嘢係未揭露啦，係咪？就話佢係咪同即係佢主要就係佢講翻佢就係、是、之前啲郵件嚇、就未揭露嘅，其實係。 因為佢掉俾 FBI 嘅時候，本身應該掉六萬份郵件嘅，然後有30,000份咧，佢自己 delete 咗，就話咧嗰啲又同公務無關嘅，咁淨係俾咗30,000份 FBI。 你就係、是、如果你就係一單咁嘅嘢咧，其實係由本身係嗱，如果你一開始低温就和盤托出咧，咁呢個純粹係叫做係你小唔小心處理政事嘅事情。但而家 唔係，同埋呢個係涉及到最大嘅問題。美國人係人都知道咧，入邊有 integrity 嘅問題。 係啦， 因為點解咧？第一，即係美國嘅保安嘅系統，或者係成個國防嘅系統咧，個做法係點咧？我都有呢個咁嘅經驗，因為有時我都嗰啲負責香港台啲人話要見我哋咧，咁佢都會 send email 噶嘛。咁佢唔會叫你 send 私人 email 噶，我就用私人 email 啫。其實我都唔啱嘅，如果用私人 email， 我應該正式用呢個華民主宣嘅 email， 或者用正式用呢個花生台嘅 email 噶嘛，係咪？因為嗰個係代表一個官方，就係話唔單止係你個人 assess 到，你嗰個官方組織都會 assess 到。咁而嚟佢 send 過嚟嘅時候，佢會一定會喺個電郵裏寫 unclassified。OK， 佢有幾個級別噶嘛 ？Top secret、secret、confidential， 跟住另外一個我唔記得係咩啦。 唔係呢個 restricted 係啦。 unclassified 系啦，系啦，唔系，首先就系 咁，即系话，如果你利用你自己作为国务卿嘅身份，你系应该正常嘅渠道，你系要俾人监察嘅、哦。 嗯， 即系话日后经过 due process， 我哋要 assess 你曾经作为一个国务卿，无论做历史档案又好，做政策嘅检讨都好，或者入边系咪有啲古灵精怪嘅嘢咧？如果你阿希头先嘅讲法补充嘅资料就系六万里面有三万，你话因为你自己判断嗰啲系私人电邮啊？喂，咁你晨早就将两个电邮分开佢啦，一个系 Secretary of State 嘅个人电邮，吓、Hillary Clinton at 呢个咩US dot gov 系咪啊？一个系咁嘅电邮嚟噶嘛，一个你就用 gmail.com 啦，大佬。喂，如果你系咁嘅话，你有人。最大的懷疑是什麼呢？所以美國人不信他有一個道理，就是你可能是那些電郵是有很敏感的東西，包括你老公那個克林頓基金啊，那些錢的問題、 哦、是 包括你要怎樣打擊政敵的問題，包括有些很多不見得光的東西， 是 是不是？如果不是你使乜咁啊，因為如果你真的要官方的東西用回自己官方的電郵，即是差不多就係、是、open to all 咁滯啦 ，open to the public 咁滯啦，除咗涉及國家機密嘅嘢，因為喺唔同嘅 level 嘅 management 裏面係會 access 到你啲電郵噶嘛，即係如果要 check 嘢嘅時候，咁你用曬私人電郵嗰六萬個有冇道理啊，大佬？你老公做過總統，你自己做過呢個 senator， 又俾埋你做埋呢個國務卿，咩位你都坐曬咁滯啦，第一夫人又坐埋，有機會做埋總統，所以呢樣嘢佢真係有人懷疑㗎。 嗱，唔係咁，所以而家咧變咗就係話呢兩個人，即係呢兩個爛產啊，其實係一個咩選擇咧？就係、是、一個大話精同埋一個癲佬嘅選擇，即係呢個喺美國。你幾個月嚟其實 我真係開始鄧美國人覺得佢可憐啊，大佬有冇啲好啲嘅選擇㗎？ 因為其實你而家就其實係好深入民心嘅，其實大家 因為我最初我去研判嗰個選情嘅時候咧，冇加諸美國人我印象，我諗下 电油门咁咁大镬啊！谂到，基本上你好多唔见得光嘅嘢，你先会 delete 晒你嘅所谓嘅私人电油，都唔系你 judge 出啦，系嘛、嗯？既然你用得你嘅私人电油嚟做埋公务嘅，咁你唔该拎晒出嚟俾我睇，你嗰六万个入边有咩古灵精怪嘅嘢？有冇勾结呢一个习近平？有冇勾结呢个普京？系嘛？私下可能有啲存款出出入入嗰啲钱，大佬系嘛？ 唔系，但系咁讲啊，其实就有一件事呢，其实唔系啲人去讲呢个 Trump 嘅时候呢，主要系集中于佢嗰啲性骚扰嘅发生。但系呢个性骚扰嘅发生呢，其实系盖过咗佢私通俄罗斯嘅嗰种嗰个严重性。其实你私通俄国佬或者私通普京呢，系远远严重过即系希拉里嗰啲咩即系电油门嗰啲，唔系嗰啲系 unknown 嘅啫嘛，其实系。但问题就系话，佢同俄國佬嗰啲關係係千絲萬縷。 喂，但我想問一個 technical 嘅問題，其實可以攞翻佢 delete 咗啲嘢嘅。 其實係因為咧，佢 有啲 software 係可以，就算你 delete 咧，都有 track 到。 有咁啊，睇下佢 store email 嗰個 server 本身係點咯。 啊，好似話私人添啊個 server 點？ 係咁 就 可以 track 到。私人好難搞。 即係例如你知道電腦裏邊咧，喺 hard disk 裏邊咧 delete 咗一樣嘢咧，有時都可以透過啲軟件揾翻出嚟 啊 嘛。 係啊，啲人 咁。如果個 server 即係佢係私人嘅，咁咪直接攞咗我哋嘅 server 嚟用咯。如果個 server 例如係 Gmail 嘅，咁可能要有法庭手令啊，咁都可以攞。 咁你呢個就 好似有私人 server 嘅，即係佢梗唔係用 Gmail 咁戇居啦，大佬Yahoo.com 咁啊，大佬。 咁 咁魚皮， 咁 FBI 一定有計㗎啦，就係 FBI 佢肯定有計㗎啦。即係如果你 因為我曾經take 過佢一啲fraud examination 嘅 course 咧，咁其中一啲係叫 computer forensics 㗎嘛，咁佢有講話有一啲嘅方法係可以。即係當然，我哋主要係負責即係做員工嗰啲欺詐嘅行為嗰啲咧。佢話無論你個 printer 又好啊，嗰啲全部都 check 到嘅喎。 啊、 不過佢講完，咁我記住嗰啲 term 算啦，即係理解一下，即係有需要嗰時候先用。咁但係因為我嗰個所謂個 fraud examination 啊 ，FBI 都去讀嘅喎。係啊，因為你唔單止係商業㗎嘛，你政府裏面都有㗎嘛，咪、啊、都係嗰啲嘢啫嘛。你都係即係玩嗰啲電腦啊、成成嗰啲嘢嘅啫嘛。所以我記得佢有人講話有一啲 record 係揾到嘅喎。 係。 即係如果 FBI 真係要查佢嘅話咧，其實係真係可以查到。 咁當然啦，如果Hillary 嗰邊係 professional in IT 嘅話咧，咁佢都有方法咧，就 wipe 曬成個 hard disk， 令到佢冇方法再 recover 翻嘅。 OK， 咁佢做得呢一個樣嘢嘅話，即係 delete 得嘅，梗係唔會俾你 retrieve 翻嘅啦。 咁問題就係佢之前洩漏咗出去嗰啲有幾多啦？因為而家係講 洩漏出嗰啲應該冇事嘅，即係安全先俾你嘅啫。所以佢嘅 argument 好清楚，就話你咪話俾我聽具體究竟有咩問題咯？係我係唔小心，唔好意思，我以後唔會咁做咁咯。係咪？咁肯定係，一定有以權謀私喺度噶啦，你唔使諗啊，一定有啲不見得光嘅勾當，所以先咁樣 delete 電郵嘅屌，係咪？ 嗯，唔系咁，所以我觉得即系嗱，你如果你系希拉里嘅打手咧，其实你要即系反击呢一个叫做系 FBI 嘅话，你就要揾翻其实俄国呢单嘢咧系去反击嘅，因为其实 FBI 系好扑街嘅，即系其实嗱，佢第一佢就好针对呢个希拉里就系、是、关于电油门嗰单嘢，佢不避嫌。明知道呢單嘢係會令到即係個選情係急轉直下嘅，你希拉里，但係佢都依然去做。咁但係之前呢 嗱背後有人喺度講嘅一個道理就係因為佢係共和黨嘅人， 係。 但係我啱啱諗深一層，即係美國嗰種黨性人唔係好強嘅，自己話 declare 今日話民主黨，聽日話共和黨都得㗎啦。 唔係，但係 FBI 係有問題 ，Independent 都得㗎啦。 FBI 有問題嘅，因為其實同時間咧要處理嘅定另一單 case 咧，就係話民主黨嘅電腦咧早前係俾啲黑客入侵啊嘛，而嗰啲黑客喺邊度嚟㗎？就係、是、俄國佬嚟㗎嘛。咁點解話即係咁最後尾咧？即係呢個FBI 嘅科米，即係其實嗰個阿頭嘅科米，佢就話即係其實唔可以 disclose， 因為咧就會對選情有影響。咁但係點解同樣對選情有影響呢、這個咁重要嘅原則，你喺處理希拉里嘅事情上面又可以用另一套 standard 咧？ 所以走唔出三個因素，一就是、根本佢從來同希拉里係有私怨， 有私怨咯， 或者希拉佢已經估到希拉里。是九成九，他一上場之後會踢他走。 啊、 第三當然就是即係 其實有四樣添。第三就一係就佢同呢一個嘅阿 Trump 有交易。 嗯嗯，唔係第 四，我估計就係佢有一係就有佢有啲醜聞俾人揸住。但老實講 ，FBI 阿頭就係揸住人醜聞嗰個人嚟噶嘛？屌！ 仲有第五嘅啫，同埋咩啊？你喺即係賭盤落重注，買咗呢個，買咗呢個啊， 就係你倉咯，屌！咁啊，呢個佢做唔到嘅，你企到咁高位嘅 FBI 阿頭就 咁啊，咪揾住咩咯？ 黑市嗰啲啊！ 咁但係即係係問題嚟，咁所以其實Donald Trump 咧，即係佢太多呢啲咁樣嘅佢太多醜聞啦。咁所以咧，啲人咧就主要系集中佢 讲女人， 最系啦，讲女人嗰啲，因为嗰啲最 juicy 啊嘛，系咪？即系喂，同埋你喂，连呢、這个即系做呢个 A V 女优都跌，都吓、啊，都跌 DQ 你、啊，即系几样衰咁鱼皮，系嘛？即系你成件事系 juicy 过俄国佬好多，咁但系 我唔掂数多。 但你私你私通普京咧，呢、這个系好严， 国家安全问题 系啦，呢、這个系。 loyalty 嘅問題 係啦，同埋你真係你就算唔係話即係證明咗你自己同佢有私通，喂，你真係當佢係朋友喎，係嘛？同埋 咁啊 ，by the way， 即係而家希拉里都算需要貼地嘅咧，仲有就係你一個禮拜嘅時間都唔夠先至爆出嚟，差唔多可以話係。係 啊，咁但係 扭轉，但係咧去到最低都好。而家你話就係睇 general poll 係冇意思嘅，你一定要睇各個州份。係 州份選舉人票嘛？ 選舉人票咧應該可以安全底裏嘅。係嚇、啊，即係，我唔知啦。即係咁美對美國人嚟講，即係俾個騙子、 啊。係咪因為佢啲咩佢嗰個 blue wall 啊，所謂 blue wall 即係其實係呢個民主黨派佢哋自己本身嗰個選舉人州份咧，佢哋個含金量高啲，即係 winner takes all 咧。其實佢哋嗰啲票數咧係多過呢個 Red Wall 啊，所以就所以 上一次根據即係布魯斯金學會嘅中國問題專家佢不過佢係嗱佢 declare 咗自己係 Democrat 嚟嘅，所以佢就話幫我聽就話民主黨嘅系統好有組織地喺每一個州份係會努力幫希拉里拉票嘅。 嗯， 但係咧 on the other hand 即係另一方面嚟講咧 ，Trump嘅共和黨嘅系統咧，係好多人係半心半意都幫佢拉票，所以咧佢係冇咗啲組織費，即係除咗而家即係嗰啲所謂嘅遊離啊嗰啲咁樣，可以透過呢啲辯論啊，靠呢啲醜聞之外，但係咧組織費咧，民主黨依然係好堅實嘅。嗱，佢咁講我咁聽啦嚇，唔係美國人係咪？咁但係係唔係真係能夠呈現到最後結果就係好似而家鋪咁咧？我真係唔敢講。去到而家呢個階段嘅話，真係要收翻啦。因為點解咧？你搞咁大鑊嘅嘢咧，我越諗啊越唔對路嘅。同埋你過去咁多年嚟咧，以前克林頓喺第一次九十年代即係當選總統嘅時候咧，兩公婆形象相對好好嘅。包括連任嘅時候，但係當中係太多啲咁嘅錢銀瓜葛啦，同財團嘅關係啊，同埋最漂亮嘅説話，你哋包真係講曬嘅成日。我开头咧，我睇几次辩论都觉得啊，好掂，好劲，系嘛？即系有左交本色，有能言善辩，讲英文又好清楚嘅，咁样咁啊谂下谂下，点解咁多人唔中意你嘅咧，大佬？ 嗯， 总有道理嘅。当年你都系噶啦，俾阿奥巴马一个即系素人政治咁打低你嘅，好快打低咗嘅啫。几场嘅民主党内初选已经打低，证明其实。佢個時代係已經係過去咯，同埋呢一種咁嘅 style 嘅越多越力，反而係真係調翻轉頭係越多抽秤俾人打到咯。咁、但係你問最後要開賭盤嘅，你叫我賭咁，我但係都會賭呢個希拉里嘅險勝咯，或者係每區險勝，所以選舉人票好多咁嘅嘢咯。但係你話真係我估來回五個百分點。即係二到三咁上下啦，即係贏嘅比數就可能係。咁你唔好忘記咗有條友出嚟噶嘛？ 係嗰、那個咩 Gary Johnson？ 係 嚇 Gary Johnson 嗰個傻佬嚟咯，真係 都唔係好似有十幾廿個 percent 嘅。 十幾廿 percent 啊？咁啊，即係 兩個都唔中意嗰啲人咯，好有原則地去投票嗰啲。 唔係佢好可愛。 一個係癲佬，一個係騙子。咁揀邊個咧？呢、這個真係幾頭痛嗰個問題。 唔係佢，唔係阿 Gary Johnson 好可愛嘅，即係佢唔識咧就話唔識嘅，真係係嘛？係咪阿納婆喺邊度？咪唔知咯，咪唔知咪唔知咯。屌 咩邊度啊？ 佢話阿納婆唔知邊度啊嘛。 邊度嚟㗎喂？ 阿納婆咪就係敍利亞，即係其實係 你敍利亞前線咁啊受 ，sorry， 唔係主要就係因為嗰邊難民問題好嚴重咁樣樣。你如果你係做咗你處理 ISIS 問題嘅話，咁你點樣搞咧嚇？嗰、那個難民問題， 就算佢當日希拉里點樣去玩啊 Sanders 嗰下，即係後屘佢咪嗰個民主黨嗰個負責係咪黨主席啊叫？黨主席咪請辭咧，那個女士咧就係佢內部啲嘢嗰啲電郵咯，就發現，而家係冇嘢可以即係走得過呢個俄國佬個法眼噶，冇嘢可以你冇所以唔好寫低啊！屌電話都唔好同人哋傾秘密嘢嘅時候講啲陰暗面嘅嘢都唔好擺電話喺側邊，因為呢個電話可能冇咁機嚟嘅大佬。 嗯，啊你叫嗰啲咩呢啲？竊聽風雲咁樣啊！ 喂，不如轉一轉講少少韓國啊！ 哦，韓國好 juicy 啊，真係 你好想講喎，你係嘛？ OK 啊，因為其實韓國咧，即係你而家係牽涉到就係嚇呢個朴槿惠係同呢個邪教有關啊，大佬真係好大鑊喎！咁其實嗱，今朝早咧，其實佢就終於就叫做向國民道歉，因為其實佢而家好大鑊，佢就係嗰個支持度咧係跌到5%， 唔係十咩？ 5% 啦，已經係你去到5%咧，其實你倒得台噶啦，你仲 即係同阿游仲少過游蕙禎嗰啲飛喎，游蕙禎嗰七啦，大佬。 你用死撐嚟做乜鳩啊？ 梁仲恆都好似六嘅喎。 咁因為 當選嗰日啦，我講。 咁因為其實佢自己本身就係、是、嗱、本身係一件其實本身唔係一件好大嘅事咧，都係係啊，唔係本身係一件啊，即係你話佢自己嘅所謂閨蜜啦，即係叫做係青梅竹馬嘅。叫老朋友叫崔顺实啦，系咪？咁就话佢自己就以权谋私，咁佢个女就喺呢个咩花莲梨花女子大学嗰边啊，即系自己本身系冇嘢掂嘅，咁啊纯粹因为即系一科马术系嘛，即系呢个叫佢强项啦，然之后入咗间大学入边，就因为咧佢自己本身有个咁样嘅强项咁样样，咁有好多人就觉得佢 个问题就系 走后门， 除咗两个企业。系焗人哋捐錢俾佢， 系啦，系啦，即系脅迫呢個三星捐錢。 有野人有懷疑就係、是，即系跟住可能係為咗呢個嘅阿朴槿惠 啊， 係即係使錢嘅咧， 啊， 係咪？ 咁之後揭下就揭翻佢以前就係話，喂，你係俾呢個崔信實，喂，你為佢命是從喎，喂，然之後咧，因為其實佢自己 iPad 嗰度咧。佢自己有佢呢個崔顺实佢有本 iPad 噶嘛，咁然之後就俾人哋睇到就係話啊，原來即係佢唔知秘書定乜鬼嘢，佢啲員工啊就睇到原來佢有好多即係崔顺实唔係即係呢個朴槿惠啊，佢啲 speech 啊，嗰啲 draft 係點樣寫啊，要佢點樣批示啊，哇！即係嗰啲嘢係 micromanagement 咁滯，喂咁然之後。 好啊 系啊， 因为我有个帮我咁样做 micro management 都几好啊，大佬。 然之后话， 唔使咁多嘢烦咯。 咁你咪喂，讲真，呢、这个人喂又好似阿何志光话斋吓，来历不明嘅吓，即系佢喂又唔系佢自己即系喺选嘅时候又唔系佢自己接受辩论啊批评啊咁样样，来历不明嘅，而且佢老豆就同呢个朴槿惠佢老豆系即系叫做系世交嚟嘅。又系有呢个邪教底嘅，咩叫永生教系嘛？喂，原来我头喂而最大镬嗰样嘢，本身朴槿惠同佢自己前任，哇个外交政策，即系尤其喺亲中嘅问题上面系零舍亲中嘅，喂俾人觉得就系话，喂你后面嗰个人点样控制你噶？系咪？佢系咪自己有其他 agenda 噶？如果佢后面嗰条友吓同大陆私通嘅话？咁佢系咪即系叫做系叫间接地叛国啊？即系通过呢个咩？因为朴槿惠好样衰啊！ 喂，我想从少少咧历史同埋政治嘅角度咧讲讲韩国即系朴槿惠呢个 case。其实佢都唔系一个好孤立嘅事件。我喺度数紧，我第一个嘅感觉就系、是、咧，由朴槿惠、李明博，再数之前嘅金明、三卢泰愚，屌我大佬，每一个 每一冇一个得善终嘅，其实系。 我个南韩总统系即系第一唔会脱离呢个 快快乐乐下台嘅 嘅丑闻。 唉， 喂，第二就系全部都变成阶下囚。 啊， 你有冇发觉咧？究竟点解咧？嗱，我当然我冇研究即系韩国政治啦，可能问下郑月石，可能比较熟少少。但系呢一个嘅韩国，大家即系 近呢十年八載嚟，覺得呢個寒風係即係直接大家吹捧噶嘛，佢一樣係咁乾淨啊，同埋佢又冇種霸權啊，即係或者又彬彬有禮啊，跟住科技好進步嗰個地方。但係點解去到政治呢啲位嘅時候，即使你有一個西方民主嘅選舉嘅框架同埋架構，都解決唔到？即係呢一個嘅貪污腐敗嘅問題咧，因為其實你喺西方嘅政治嘅學裏面咧，我唔知 Anthony 嗰陣時候有冇讀過啦，或者我個年代有少少唔同啦。你一講 political development 嘅話咧，一定會講 political corruption 嘅問題。因為呢個係一個同埋嘅兩面嚟噶嘛。即使你有一個形式係一個民主嘅選舉都好，但原來根本你就喺度貪污腐敗，即係話你選舉嘅時候你都係用錢去買噶啦，因為你都係要靠啲大財團捐錢俾你去。攤派嘅啫嘛，係咪？或者你基本上你背後係受到啲大財團嘅影響嘅，咁你當然你包裝得好靚啦，又即係為民請命啊，跟住你有好多人去組織去即係 promo 你，當係一個三星嘅電話咁去 promo 啊咁樣，咁梗得㗎。咁但係呢個其實都係一個腐敗嘅制度嚟，因為我基本上呃緊你嗰張選票嘅啫嘛。不過我哋有一個民主選舉嘅形式，俾你覺得啊呢、這個政府係隨時可以推落台嘅、選上台嘅咁樣，但係都冇用。嗱、這、呢個我就對即係由八十年代開始嘅韓國嘅政治咧，感覺到呢、這個西方民主係咪真係好似嗰啲友咁講，係唔係好啱我哋呢啲即係東方人呢？日本好啲，好啲，但大家都知道佢哋都係財團。在背后真的操控的嘛，是不是台湾都好啲，但是韩国喂和都是这样的喂大佬。 不是，但是其实。 我数得最好的那个叫 金大中的。是 不是这样民主制度呢，其实在这些国家呢，其实发挥了最大作用呢，就往往不是那些什么三权架构，其实是第四权，往往就是。 舆论。 是啦。咁你今次你话南韩即係去咁咁大胆咁揭发到呢單嘢出嚟呢，其实就係、是、有赖于呢个叫做係南韩有线电视台，即係呢个 JTBC。咁係好犀利嘅。 咪仲有最重要就係因为崔顺实原来係包养嗰条仔，嗰条仔又爆咗大镬嘅。 咪就係佢个 iPad 嘛。 系啦， 系啦，即系佢自己本身，即系佢助理唔知掉咗落个箱度，然之后抄嚟睇，哇！点解原来有二百几篇嗰啲国家级机密啊，大佬， 好深啦！而家你国家级机密啦，我哋应该反璞归真，回归我哋嘅年代，全部 hard copy 算啦。屌，睇完之后烧 Q 咗佢啦，唔搞啦。 如果 即系摆上 sofa， 唔系 sofa 啫。 如果喂，讲真，喂，如果我系阿桑奇，如果呢、這个韩国出咗一个阿桑奇，我沟咗呢个崔顺实，喂，我咪可以攞到好多呢咁嘅资料咯，咪好多攞到好多咁嘅机密咯。 维基解 密，喂，我向你呢、這个我向呢个崔顺实埋手，系咪？我施展呢个美男计，系嘛？喂，咁喂，尤其系大陆好犀利噶嘛，大陆而家都话揭发咗吓、啊，有个唔知九十后有个靓女系嘛，即系台湾嗰度即系做呢、這个即系间谍啦。系咪？喂，咁佢同时间佢都可以揾个阿黄晓明吓，真系沟咗呢个崔顺实。 边个叫黄晓明啊？嗰啲香港 演员嚟啊， 大陆啊， 哦， 系啊， 我以为你港星添，屌你讲嘅 黄晓明啊，唉、哎，即系佢叫大嗰啲大陆男神啦、啊，叫做系， 系系系。 咁你揾个黄晓明去沟咗呢个崔顺实， 系 喂，咁就可以影响到佢外交政策噶啦，咁、 啊、 可以令到佢真可以好真出亲中咯。喂，尤其系喂。佢咪用啲宗教理由，用啲邪教嘅一啲手段，係令到你貼貼服服，係嘛？啊，原來即、就、係、是、喂，原來親中可以轉運嘅，就係 係嘛？喂，南韓有一個好，即、就、係、是、唯一，我覺得咧就係你一個民主嘅制度。先話說回來，都要補充一點嘅就係、是、有民主嘅形式，你始終有一個法治喺度， 嗯， 同埋確實嘅。即係你話呢一套係一個西方嘅民主嘅邏輯又好，或者係資本主義嘅民主邏輯都好，始終嗰個地方唔可以太過貧富懸殊嘅地方。Otherwise 你係會買得到飛，即係你俾錢我，你吸引唔到我噶嘛，係咪？因為我都主要我做乜靠你？你都係低能嘅，除非你係咪攞到你錢係會發達嘅，係咪啊？又做唔到標記大佬，咁我攞翻銀嘅尊嚴好過啦，係咪？但係我覺得佢其中一個問題就係、是。同樣地在美國的影響之下，套用了美國嗰個民主嗰個制度，即係西方的民主制度。嗯、但係咁多年嚟都 work 唔到， 嗱，呢個係一個問題嚟嘅喎。 啊， 佢有我唔知佢有冇廉署，有冇反貪污部啦？點會搞成咁㗎？即係你所謂政治獻金法啊嗰啲，佢應該成熟㗎啦，咁多年，八十年代我僆仔嗰個時候民主化嘅。由佢開始咁滯嘅八十年代嘅尾聲嘅東亞嘅民主係咪？由佢由台灣嗰啲全部辣起嘅。 其實你見到韓國同台灣佢走嘅路都幾相似嘅。 近 嘅 近嘅。 落台嘅總統都係狼狽嘅。而佢哋推動民主個進程咧，其實都係往往靠啲維權律師咧係去推動嘅。 嗱，有人話馬英九都會出事 嚇、啊， 有人話啫，我聽嘅啫嚇。 因為話馬英九最麻煩嗰樣嘢咧，佢係對而家嗰啲即係對洪秀柱嗰啲係指指點點啊，好撚唔 like 佢。 唔係啊，話佢嗰陣時候嗰幾單 嗰啲 蛋啊嗰啲嘅嘢咧，即係佢都有份啊。咁你就好悲哀㗎啦！所有喺第三波民主裏邊，即係民主轉型嘅地方，所有曾經民主選舉當選嘅總統，都相繼低下囚， 都不可避免。 哇，好大鑊嘅喎！你係唯一嘅最好嗰個，原來阿輝伯啫喎。輝伯係幾乾淨呢樣嘢又話時話，點解冇喐到佢咧？真係唔係好明喎。國民黨又咁憎佢。 佢真係犀利嘅，呢阿輝伯真係犀利。 喂，跟住你南韓全部中嘅，除咗個金大中。金大中係算係即係民望好高嘅總統嚟喎，當年又搞世界盃。 唔係，仲有呢個啊，唔係，其實朴槿惠前任嗰個叫咩？李明博， 叫咩？李明博咪自殺咯。 李明博就其實佢 跳崖噶嘛。你記唔記得我哋嗰陣時候睇嗰套咩《日權大狀》咪就係講李明博咯？ 係 係啊。 卢武院 啊，卢武院 ，sorry 嘅， 系啊， 唔系卢武院，我讲错，李明博， 李明博就只眼好细嘅， 系 啊，即系有啲个样有啲个样有啲唐氏综合症 feel 嘅，其实 系咁话啊， 只眼系好鬼细嘅， 哇大佬， 但系佢又好强硬嘅，其实佢系算系一个比较系强硬嘅一个总统嚟嘅， 喂，即系你越数佢啲总统咧，加埋呢次朴槿惠咧，真系。喂，差唔多，差唔多就六七个，你已经中咗四五个，大哥。 唔系，其实朴槿惠个样子有啲似林郑，其实。 朴槿惠 个碌有啲似林郑。 你知唔知佢老豆系边个嚟嘅？佢老豆 唔系就系朴正熙咯，军事独裁者嘛。 所以嗰时候我见到啲南韩啲 friend 我都问佢：，你哋嗰阵时候咁憎呢个嘅朴正熙？ 朴正熙嘛， 佢哋走去投佢女嘅。 咁所以咪俾人暗杀咯？嗰阵时就系太捻乞人憎啊嘛，啊！咁佢係咪呢個咩呀佢自己唔係咁但係其實朴正熙就係因為佢黐到呢、這個呢、這個叫做崔純實嘅老豆就係、是、邪教㗎嘛係咪咁就係已經搞到咁樣啦叫永生教咁啊又係穿作附會啦好多嘢穿作附會啦就講到而家連呢個咩呢 冇㗎啦落台㗎啦佢只有得一個選擇㗎就係自己攻下台跟住做階下囚。 不過佢冇阿六八九咁叻喎。六八九真係其實嗰種打不死嘅精神啦嗰種毅力。 買有少少 context 唔同要補充一點。除咗個人意志之外呢喂話晒人家個民主制度嚟㗎。 但係咁民主制度嚟 講。喂背後冇一個大佬喺入面指揮㗎嘛。佢唯一個大佬咪美國佬囉。喂美國佬點會容弱或者就算我背後支持你咁。喂阿哥。你都冚實佢啊！ 係 你唔好恐炸出嚟啊，大哥！ 好似 撐你啊！ 其實好似六八九咁有咁有權力毅力嘅一個人咧，亞洲得一個嘅，真係就係阿 李光耀啊！ 唔係阿邊個陳水扁？陳水扁真係好撚犀利嗰陣時，哇！你紅軍咁樣包圍天下圍城，即係都仲可以笑住咁樣樣。 佢少少打不死啦， 好撚犀利！ 我今日睇有一位網友，因為阿高達呢個順風耳嗰、那個，佢咪 po 咗佢啲文出嚟嘅。佢、其中一個講法就話，女性點解會參政係少，唔係因為唔單單係因為大家、那個、 多數都係寡婦 男女嗰、那個歧視嘅問題，而係佢話其中一個性格嘅分析就係男人係唔怕輸，女人係計算得好清楚。我一定贏，我先會去。 哦， 比較謹慎， 唔係怕競爭，因為佢話太多嘢競爭。啊，嗰篇文都幾得意。 啊，咁林， 佢話大佬又要鬥樣，又要鬥身材，咁多嘢鬥平時，係嘛？我使乜透過呢個選舉嘅場合競爭贏你啫？哇！嗰篇文有啲， 但係葉劉又唔係喎，葉劉又唔係咁嘅 case。我唔覺得葉劉係有必贏嘅 case 喎。即係其實佢喂，當然佢嗰、那個佢好 slim 嘅咋。其實佢唯一一樣嘢可以指望嘅就係佢就想模仿另一個689，想走嗰種強硬路線而取悦呢個習近平，佢先至有少少機會。即係都要係 provide that 就係習近平係要沿襲呢個咁樣嘅路線先得。 即係21世紀。已经差不多接近20年代，我哋仲要仰仗呢一个嘅上边阿爷嘅祝福， 冇办法，呢个香港宿命嚟噶， 系咪？ 亦都引述你一位台湾朋友讲啦，即系好佩服香港人，或者系觉得香港好犀利，就系、是、因为其实而家大陆啊，其实讲真，你唔系话咩，其实大陆而家已经系咧全球最厉害嘅独裁者嚟嘅，独裁国家嚟嘅，甚至乎系劲过普京添。 我哋喺前线啊！我下世同佢顶架， 系， 唉，真系 咁，所以你话可唔可以？你话可唔可以仰望依靠即系清政嗰两条友贪口爽革命，咁然之后可以退翻咧？呢个梗系唔得啦，呢个系 需要 prudent 啲咯，英文 太幼稚啦，两条友，即系你时代革命唔系幼稚革命啊嘛，唔系小学鸡革命啊嘛，小学鸡革唔到命嘅，小学鸡只会累街坊嘅咋，呢啲系， 唉。即係好簡單嘅道理，就係、是、你以為玩呢啲咁嘅嘢，平時喺一間小學裏面最多都係叫你罰出門口啫。我個年代可能打幾下手板啦，而家唔得添啦，係咪？但係會壞事㗎。你今次你俾人踢出校啊，話你聽啦，你咁少嘢就係咁噏嘅。 係好撚幼稚，兩條友都幼稚到震啫。 算啦，呢個已經明日黃花 啊。咁啊，禮拜日 歷史啦，係成為差唔多。 禮拜日希望見到大班網各位網友啦。其實我每次遊行咧，都會有啲聽眾咧， 花生友 嚇，即係走嚟搭膊頭啊，因為 咁好啊，曹總。 上次千幾人都有個網友 嚇。係、我哋而家去我星期日去台中開會，同阿林佳龍我哋研究一下呢、這個究竟我哋點樣去搞呢個真革命先了。 系嘛？ 港台同香港究竟可以点样喺面对？喺面对呢个政权咁严峻嘅环境里边， 你会唔会冇带钱又收唔到 WiFi 噶？ 我唔会，我一落去我先买嘅，我一落去先买嘅，同埋我带两个电话去通常都系嘛？我最唯一个问题，我惊我唔见啫，带两个电话，因为我唔惯带两个电话嘅人嚟嘅，我屌。 系啊， 好啦，时间差唔多系嘛？ 吓，好， 拜 拜，拜拜。 大家好，我系快必。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你听紧嘅系 HKPeanut.com。